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疯狂轻的姿势不可阻止，喷洒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，咬紧牙齿。我听到不同颜色的人在呐喊我的名字，不管那个声音是安慰还是讽刺，我都只想说一句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从来就不循规蹈矩，服从压子的文字。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像更多心怀抱负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。天大地大，精彩危险才真正未知，天花乱坠诱惑逆鳞，口水满地充斥。他们嫉妒让我沦为现实无邪的人质，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，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，握紧旗帜，戴上皇冠，披上荆棘，才是时代的样子。变得越来越难走了，好多曾经一起追风热血少年都朽，力不从心的时候说真的也想过放弃，把肚子一人坚持，毕竟举步维艰啊。这些都是你也有过的想法吧，但我知道你绝不可能妥协吧。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，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分子，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，我会不懈战斗，直至生命最后一程。狂风暴雨电闪雷鸣，或者喝了彩声，独奏震耳欲聋，英雄交响永远精神。我要我最初的那个新的少年，不畏流血，不惧容颜，不停奋力奔跑下去。我要我最初的那个新的少年，不畏流血，不惧容颜，不停奋力奔跑下去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宇春跨年打榜的《西门少年》，在2016年中歌榜第57夺冠，2017年第17中歌榜继续蝉联冠军，收录在他的系列概念 EP《野蛮生长》当中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杰为网剧《盛世》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《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是在2017年的第27中歌榜上以10个榜位的升幅成功夺冠。在2017年当中，张杰有3首歌曲获得冠军，而这一首《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》是他的第一首冠军单曲。 鲜红色的雪，燃起的锋芒，划过黑夜，如繁星闪亮。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，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。风在嘶吼，侵蚀我的灵魂，请带我走，划过四季的沉默。心如水，心儿狂如风，忽 色的雪，燃起的锋芒，划过黑夜，如繁星闪亮。故事的开始，像孤独的舞，无法停止，却欲盖弥彰。风在嘶吼，侵蚀我的灵魂。 为网剧《盛世》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2017年的第二期中歌榜上成功夺冠，而在2017年第三期中歌榜冠军曲目属于乔任梁的 Na Na Na， 第四期中歌榜冠军则是梁博在16年底推出的这首单曲《灵魂歌手》。 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，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永恒。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，如今不知多少人听。在万人体场，金色的跑道旁，人们工作繁忙，今晚有人登场。消失的光，看到人们入场，他们有些疯狂，我们有些紧张。 选择走的路，不是愤怒，不是疯狼，是被灵魂割舍，开场瞬间有击碎万颗心，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永恒，那些感动了你的歌是最好的证明，你还想掩饰什么。节目让人看得想哭，我的那些朋友争先恐后，争着去做努力，急着抛弃自己，你本来是英雄， 继续停留在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刚才这首梁博的《灵魂歌手》是2017年第四期中歌榜冠军，而第五期、第六期冠军则是属于张靓颖和万嘉明合唱的《顺流而下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徐佳莹的《逝日救星》是她去年演唱会的主题曲，也收录在刚刚发表的全新专辑《心理学》当中。而这首《逝日救星》正是2017年第七期冠军曲目。 请注意，你快着魔的正义是好，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，事情会好解决一些。我那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《是日救星》是2017年第七期冠军歌，毛阿敏、张杰的《满城烟花》在第八期、第九期连续夺冠，张信哲《夏夜星空海》是第十期的周冠军，而下面我们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十一期冠军曲目，来自于韩红《千年之约》，这也是在去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表演歌曲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花香奥莱村，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，南四环花香桥东。 The weather。 白天北风依然较大，天气寒冷，气温下降，风寒效应明显，最高气温只有-2度，请大家注意防寒和保暖，谨防感冒。此外风干物燥，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3到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白天晴，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-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深夜，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险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耿桦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会共同来重温过去的2017年的冠军曲目。那这一时段，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2017年第12期、第13期连续登顶的冠军歌，这是电视剧同名主题曲《思美人》，这也是张靓颖在去年的第2首冠军单曲。 长路迢迢，思君在远方，白驹之城，星辰浩荡，心欲上。下秋索，树落中长。 苍凉，我又想 这首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的18，那这首歌呢在各大榜单上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，而在中歌榜上也是在第14期、第15期蝉联冠军。对李玟来说呢，18岁是人生的重要时刻，是她第一次谈恋爱，第一次离开家人，第一次站上舞台，也是她用这首歌将自己人生转折的成年礼和大家一同来分享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播报我们的冠军榜单情况了。张信哲《好好爱的女孩》在2017年的第16期夺冠，17期冠军歌是属于邓紫棋《光年之外》。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影视 OST 占据了新歌的很大篇幅。在《太空旅客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《光年之外》之后呢，林忆莲为电影《记忆大师》演唱了这首主题曲，也是她去年唯一的一首上榜单曲，叫做《我不能忘记你》，获得第18期和第19期的冠军曲。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？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？ 我们都受过伤，那是勋章，痛但灿烂。被遗落的时光，被废弃的答案，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。被讪笑的不堪，终章不甘，来回碰撞。你不说难，我不怕难，我不能忘记你，现在才是开始。这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们听到的是2017年第27中歌榜冠军曲，来自卢庚戌专辑同名主打《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》。这张唱片被定义为卢庚戌的首部音乐诗集，当中的歌曲或者是改编自诗歌，或者是以诗歌为灵感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21期中歌榜冠军，这是周华健和戴荃合唱的《江湖晚》。 春风一时流水转，悲欢冷暖早分散，一杯斟来酒话长，几番言语拂笑谈。豪情柔情都是你，天地人间谁不知，对酒当歌别话长，举杯讲说与友人。风云转头空，一身功夫在心中，江湖心江湖梦，莫与江湖论英雄。恩怨诉红旗，爱恨浮沉难道尽，江湖人江湖情，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。水你难寻，人间一回几多情，聚散本来平常事，相逢别去别有心。你做事故我为徒，相见在迟也不晚，天涯漫漫未知己，此情且钟情无憾。风云转头空，一身功夫在心中，江湖心江湖梦，莫与相互论英雄。恩怨诉红旗，爱恨浮沉难道尽，江湖人江湖情，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。一杯又斟满，今生何日再共尝。江湖间江湖边， 在去年戴荃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音乐梦想，推出了专辑《悟空》。刚刚听到的是他邀请中国好歌曲比赛的导师周华健一起合唱的《江湖晚》，而这首歌曲是获得了2017年第21期中歌榜冠军单曲。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我们回顾到的是2017年的冠军单曲。那之前呢，两次错过了张信哲，这一次就不能再错过了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去年张信哲的第三首中歌榜冠军曲，进榜第三周，在第22期的时候成功登顶，就是来自于张信哲这首非常好听的《迁徙》。 谁都喜欢受伤，谁都抗拒被遗忘，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，所以到处躲藏，所以漠视绝望，面 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，流浪泪似疗伤人路人，捂住我的彷徨，憧憬陌生远方，不转弯不回到遗忘，跟寂寞前要放手，让爱走，换一个自己。每个路过身影，看起来都像是你。拥抱转身，失去想念，仍迎面来袭。跟寂寞前行，直到遥不可及。原来想放手，让爱走，别再骗自己。便来来去去，深夜的夜，空旷的街，不断的提醒爱过你。谁都喜欢受伤， 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着你开启这一生，似乎无从选择，所以要找人说苦与乐。当雾霾笼罩大地，来不及气喘吁吁，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。当万家灯火熄灭，风平浪静的月夜是孤独，竟像海啸般向我袭来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，结果老乡家的鸡都